第26集。送走了他们，我跟乌贤蝉回了酒店。毕竟假期还剩两三天呢，来都来了，不玩白不玩。更何况乌贤蝉继承了李长生的公司，李长生虽然说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，但乌贤蝉只要了一个位于我们家的不起眼的分公司，是卖快餐的冷冻食材的，所有食材都来自于长生旗下的养殖场，经由养殖场送到工厂加工，再由公司卖出去，生产线十分流畅，接手之后当个甩手掌柜就行。吴贤蝉十分满意，因为可以不努力，就跟我玩霸道总裁俏秘书的游戏。还没有到新公司去看，就已经换了一张巨大的办公桌，还有些手续需要跟狗腿男交接，正好还可以玩两天。我倒是还挺喜欢这座城市，这座城市比别的城市要安全一些，因为这里有军人的魂魄在守护着，很少有孤魂野鬼，偶尔有那么一两个也是新手，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。大家都很听兵哥哥的话。在跟乌贤蝉在一起之后，我的天煞孤星命好像没那么严重了，我养的花好好的，路上遇见小动物，偶尔有的也会跟我回家住几天再离开，也没有什么事儿。甚至有一天我放学回家买了一瓶冰红茶，打开之后竟然中了再来一瓶儿，再来一瓶儿，哎，太神奇了，我简直要泪流满面。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这个活动是糊弄傻子的，因为我一次也没中过奖，没想到居然是真的。就像我一直不明白赌博的人到底是怎么想的，我琢磨着一个一直输一直赔钱的游戏怎么这么多人玩，脑子瓦特了吗？直到我买了一张2块钱的彩票中了10块，我终于明白是我瓦特了。跟乌贤蝉在一起之后，我的命真的变好了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难道乌贤蝉是一只招财猫？ 你看就像这次我说要他好好赚钱开公司，我们就真的拥有了一个公司。我趁着他去洗澡，默默点燃了3根香，虔诚地祈祷着，把猫猫的那里变小点，把猫猫的那里变小点，把猫猫的那里变小点。 老婆在说什么？我听见了。 去，我撇了撇嘴，打开了电视。妈的，这只死猫的那里也太大了点，我真的有点怎么说呢，又爱又恨吧。毕竟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男大学生，对于某些东西承受能力不是那么高，但我又想又觉得做久了有点痛，真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。他今天洗澡有些久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我蹑手蹑脚地走到阳台上的吊椅上去，我总想来这玩，但他不让，他觉得不怎么安全，怕我荡出去，只能趁着他不注意悄悄晃一晃这样子。我刚坐在吊椅上还没晃几下，一道黑影刷的出现在我面前，我吓了一跳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那天红裙子的漂亮娘们儿。我吸了口橙汁跟他打招呼。你又来了。 乌贤蝉呢？他的事儿处理完了，是不是该处理处理我的事儿？ 他还在洗澡呢，有什么事儿等他出来再说吧。哎，姐姐坐，姐姐喝什么？啤酒、饮料、矿泉水？ 瓜子花生八宝粥。 他挑起眉毛，试探性地问道。我开心地又接了一句：“哼，脚都收一收。”哎，姐姐，你也坐火车啊？我还以为你们到哪儿都靠飞呢。 我其实不会飞，你看我雄赳赳气昂昂跳下去变成鸟飞走了，其实是依托风的浮力在空中滑翔。我不会飞，一旦落了地就只能走路。 可你是只鸟啊，你怎么不会飞呢？ 哼，这就要问你老公了，他是猫我是鸟，我怎么不会飞你猜猜为什么？ 我看了他一眼，觉得有些危险，于是我鹌鹑一样的往摇椅里缩了缩。猫嘛， 总是有点欠欠的，看见会动的就要去抓一抓咬一咬。我怀疑它不能飞是因为乌贤蝉伤了它的翅膀，更过分一点，可能是把人家的翅膀给吃了。如果要真是这样，人家把我的魂魄抓出来，实在已经算是给他面子了。我不由得想起那句台词，你失去的只是一条腿，他失去的可是爱情啊。姐姐对不起啊，应该是他的不对，您看怎么样你才能消消气呢？ 除非…… 他的话还没说完，乌贤蝉就已经从浴室里出来，甩了甩自己身上的水，朝着我们走过来。他像是没看见那个漂亮娘们儿，只可惜吧，装得有些太正直了，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好像个盲人。 哎，老婆，你怎么又去晃吊椅了？ 这位小姐有事找你呢。 哟，红豆你也在？哎呀，我都没有看到你，什么事儿啊？ 寻仇，不是早说了吗？有本事就躲着，只要你一出来，我必定是来寻仇的。 倒也不必如此吧。哎呀，对不起嘛，我也不是故意的嘛。 大猫撒娇，最为致命。但他不是对我撒娇，我又有点难受，于是在心中默默的祈祷，把猫猫的那里变没，把猫猫的那里变没。红豆挑了挑眉，坐在我的旁边，悠然地晃起了吊椅。 所以你这几百年想了什么补救办法？说来听听。 我倒是想了，就是不怎么现实。 那你就给老娘想个现实的，五分钟你给我想，想不出来，我就把你老婆吃了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 我瞪大了眼睛，不会吧？乌贤蝉把人家老公给吃了？等会儿，但是你上次说是你们扯平了呀？ 扯平是别的事儿，不是这个。 哎呀，好嘛好嘛，是我错，是我的错。你不要吓唬我老婆，我帮你就是了。我这就查一查，这几百年来有没有成精的相思子？ 用老黄历查，会不会对你有影响啊？ 哎，有一点点吧，不能那个了。 那要不你再想想别的办法。 我明白了，你不是真的爱我，你是馋我的身子。 面对他愤怒的指责，我实在是没法反驳，只好示意他查吧查吧。 你们真的很恩爱，我也想我的老公。 女人这么一说，我更加愧疚了，人家老公因为我老公没了几百年，现在还要看我们秀恩爱，真是天理难容。 找到了，在天行山的山脉尽头有一株尚未成精的相思子，还有几天就要成精了。 天行山海拔高达7000米，悬崖峭壁，终年积雪。红豆凭借一只残破的翅膀怎么才能到达呢？我叹了口气啊，自暴自弃地说道。 走吧走吧，一起去。 因为我知道还没有人类越不过去的高峰，而我确实要帮我的老公还这个债。谁让我们是一体的呢？